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将邀请到嘉宾为大家解读刚刚通过并且在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法。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1日的上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原副主席于文昌涉嫌受贿一案。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到2016年期间，被告人于文昌在担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的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共同非法收受曾某等人给予的财物，一共折合人民币是7870余万元。检察机关呢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法院将择日宣判。一名安装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一不小心将手指切断，急需断指重接。同事报警求助之后，潘家园派出所的民警亮起警灯鸣起警笛，在沿途车辆的礼让当中，原本因为拥堵需要40分钟的路程，警车仅用了13分钟就将伤者送抵医院，因为救治及时保住了伤者的手。下面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那近期呢，一系列热点新闻将强制猥亵罪再次推入公众的视野。刑法修正案9当中，将刑法第237条的罪名由强制猥亵妇女罪修改为强制猥亵罪，犯罪对象不再限定为妇女，猥亵男性同样构成犯罪。近日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犯罪对象为男性的强制猥亵罪的案件。被告人小军与被害人小强是邻居，小军喜欢小强的身材，于是产生了猥亵小强的想法。在2021年3月初，小军通过 QQ 网友购买了催眠药物，在网上购买了注射器。在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小军前往小强住处，诱骗小强喝下了注有催眠药物的酸奶，导致他昏迷不醒。那么小军呢，在小强没有办法反抗的情况之下进行了猥亵。最终啊，小军因为犯强制猥亵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8月30日，福建厦门瑞景广场一家小米专卖店凌晨被盗，视频当中显示，有多位看起来年纪并不大的少年将门店强行破开之后，30秒内将展台上的手机一扫而空，在警报声响起之后匆匆离去，此事引发了热议。31日，厦门警方就此发布通报，洗劫小米手机店的6名少年均是辍学未成年人，已经全部到案。厦门警方现在已经将被盗的25部手机、2台平板电脑、2台笔记本电脑赃物全部追回，目前厦门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的依法办理当中。8月31日，顺平县大悲乡宁家庄村的村西发生了一起非法采矿事件，县公安局迅速控制涉嫌非法采矿的嫌疑人李某、牛某等人，展开侦办工作，同时非法采矿专项整治行动连夜组织公安、自规、交通、养护工等和各乡镇的在全县范围之内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可能涉及的违法违规问题坚决查处，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及时公布。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邀请到嘉宾为大家解读刚刚通过并且在明年1月1日即将实施的法律援助法。 聚焦新闻热点， 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科的科长陈百珍陈科长。陈科长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共同来解读这个法律援助法哈。我们也知道法律援助法呢是在8月20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那么新法将在明年1月1号起正式的实行。那么法律援助法应该是我国第一部在这种法律位阶上很高的啊，涉及到法律援助的法律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么法律援助，可能很多朋友对法律援助听说过，但是具体上我们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什么叫做法律援助？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请到您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那个这一次法律援助法明确给法律援助这项工作做了一个定义。是这么规定的，本法所称的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通俗的讲呢，就是说有一些经济困难的群众啊，或者是符合我们法律援助这个类别的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呀，或者因为其他的情况，在事项范围内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呢，就可以向我们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获得免费无偿的律师服务，这样一项这个制度。 对，那按照现行的目前的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啊，通常比如说这个收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已经算是经济困难了，那么可以接受法律援助呢？ 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2320块钱，这个就算是低收入家庭，就符合我们的经济困难的条件。 那只要是他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寻求法律援助吗？法律方面的问题吗？ 这个不是的， 是 这样，就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规定呢，就是是这样，就是法律咨询这一块，我们市法律援助中心呢是没有门槛、没有条件限制的。但是呢，比如说诉讼的代理啊，民事代理、刑事辩护啊，这些它是有一个门槛、有条件、有事由、事项范围限制的。 那您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说有什么样的范围的限制呢？ 事项范围这一块，我们法律援助主要保障的，比如说要一些抚养费啊、赡养费呀、还有就是要劳动报酬啊，还有就是还有国家赔偿啊，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啊，保障那个社会抚养费啊，这些都可以。 好，那么在这回的法律援助法正式的实施之前，就是现行的咱们国家包括北京市的，那么对于法律援助进行规范的这样的规定，都是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就是执行的这个法律援助相关的这个规定呢，最主要的就是2003年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以及2008年由我们北京市颁布的这个北京市的法律援助条例。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司法部市司法局呢，北京市司法局也制定了一些这个规范性的文件，主要是以一些这个实施意见呀、办法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当然法律援助呢，有一些个别的零散的这个规定呢，也会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条文法律里面出现。 比如说 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律师法，也规定了这个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呢，也 规定了就是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这个未成年人呢应该获得法律援助等等。 对，包括呢我们国家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当中也规定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比如说委托律师对他进行辩护，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是吧？ 对的。 好的，好，那么这个呢您是把现在的这个现行的法律上的规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你看现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国务院的是一个条例算是一个这种行政的规章，北京市的是一个地方性法规，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法律位阶都会低一些。那么这回在8月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法是一部法律，全国性的法律，它的位阶，法律位阶明显要高于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些这个规定啊条例啊这样的，是吧？那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和现有的这些法律规定法律规范相比，那么法律援助法它主要的变化都有一些什么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会给我们大家今后在寻求法律援助方面带来一些什么您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是这样，就是这次法律援助法颁布以后呢，我们也发现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亮点跟咱们现行这个执行的这个规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门槛儿也降低了有保障了更多的这个公民群众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帮助主要体现在呢首先就是群众直接申请的这个法律援助的案件呢，就是在我们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法律援助的这个条例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这个损害赔偿，还有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的事项还有遭受虐待呀、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以及这个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等这些事项。另外呢在这些事项的基础之上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事项的规定新规定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之上呢，对于一些在这个当事人申请申诉或者是再审的这样的案件，如果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了，或者是检察院提出抗诉了，因为经济困难他想要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专业律师帮助的话，也可以向我们申请法律援助。 那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法律援助它的这个范围更广了是吗？ 对范围更广了，就是说也就是说有更多的群众就是能够符合我们的法律援助条件了。我们的门槛原来就是确实稍微有点高，但是现在呢门槛进一步降低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一种法治的这种温度吧。 对对对，没错，像您刚才所说的涉及到环境保护这方面因为咱们国家民法典当中有一个绿色原则也是贯彻了民法典的始终那么法律援助法也是很好的来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立法的精神是吧另外呢对于这种英雄烈士的名誉的相关的维护保护其实也是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也有相关的条款我们看到也是在法律援助法当中有所体现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像英雄烈士他们这样的名誉荣誉的这样的问题那即便说哎呀可能他的这个并不是属于收入困难的群体他同样也可以受到法律援助的这样的帮助呢。 对于这个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来这个提起诉讼的我们就是申请法律援助是免于经济困难的审查的是这样 那像刚才您说的比如提请再审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当中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是吗 是的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亮点那您继续跟大家说还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还有对于一些就是公检法单位就是这个是刑诉方面的这个就是通知辩护的这个情形以前呢在这个就是我们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 这个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要求他必须是未成年人，或者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可能被判无期死刑的，像这些类型的这些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才符合，才可以那个通知辩护，也就是我们法援中心可以指派律师为他提供这个辩护服务。但是呢，在这一次法律援助法上面呢，明确规定了就是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机构，这个安排律师来给予辩护。也就是说，在审判阶段，到了审判阶段以后，这个只要他没有这个辩护人，法院就可以通知我们安排律师。这就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的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一个固化，在法律方面这项规定的一个固化。 刑事辩护全覆盖是什么意思呢？ 刑事辩护全覆盖就是在审判阶段，就是这个也是为了保障这个司法的人权，就是出于这个这个立法的宗旨吧，就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如果他没有辩护人，那么法院就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来安排律师来为他提供辩护服务。也就是说在保障了这个被告人在这个审判阶段的这个诉讼的权利。 对。但是刚才您也跟大家介绍了，在这个法律援助法的这个法条的描述当中哈，用的是可以而并不是应当。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条上的法条上的描述，可以和应当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可以，也就是说那就是可以派也可以不派，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就应该来进行法律援助啊，来指派法律援助的律师啊，进行法律援助的服务啊？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不会进行提供法律援助呢？ 是这样，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它可能就是立法用的是可以和应当这两个不同的词，其实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它的考虑可能是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一样，法律服务的资源不一样。就以我们北京为例，我们其实是第一批这个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这个试点单位，北京的律师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到了审判阶段的这个被告人，如果他没有这个辩护人的话，法院都会给我们这个安排，给我们通知。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些边远的地区，他这个律师资源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可能在法律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呢，用了一些技巧。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对，因为的确呢，有一些这个省份，他可能这种律师资源并不是特别的丰富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地方性的这个。机关哈，地方性的部门会制定一些专门针对本地方的、适合本地方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援助的具体的地方性的办法、执行的办法，是吧？ 是的。 好，这是第二个亮点，还有吗？ 还有就是咱们法律援助法实施以后呢，就是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与到我们法律援助工作当中来了。 哦， 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力量是律师，还有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法援法又规定了，就是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安排本机构的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是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这是一类人。第二类呢，又明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学生作为法律援助的志愿者，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为当事人提供这个法律援助的服务，并且呢还首次规定了对于这些法律援助的志愿者也是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补贴的。这是第二类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一块，我们也扩大了范围。第三类呢，就是也明确规定了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可以参照本法规定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就说这些就群团组织的法律援助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么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法律援助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力量更强了，我们这个制度的基石更加坚实了。 就以前只是律师， 不是，是这样的，以前呢，就是我们的律师还有法律服务工作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办一些这个法律援助的案件呀，提供咨询呀。但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可以邀请咱们的那个高校的老师啊、科研工作者呀，还有一些就是学生啊，来广泛的参与到我们这项工作里面来，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疑难复杂的这些案件，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有益吧。 对，刚才啊，陈科长呢是跟大家列举了三个哈，这个法律援助法的一些亮点哈。那其实亮点还有很多啊，我们这里呢就不能一一的跟大家来全部的介绍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之前咱们国家包括国务院的规定、北京市的规定，已经有对法律援助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了。那为什么还要通过制定一部法律这样的方式来专门出台涉及到法律援助的这样一部法律呢？哎，您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的，法律援助法呢，它属于国家立法，与咱们的这个现在执行的这个条例相比呢，就是法律的位阶确实是更高了，权威性也更强了。专门出台这么一部法律来规定我们法律援助工作，我认为是可能与我们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这个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呢，咱们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法治温度的一个体现。另外一方面呢，法律援助呢让更多的人打得起官司，具有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也具有引导纠纷的这个当事人啊群众依法依规维权这样的一个就是作用，也是定分指针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这一块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呢，与条例相比，我觉得法律援助法律呢它的指挥棒的效力更加强大，有利于组织更多的力量和资源参与到我们这项工作当中来。比如说在这个法律援助法里面就明确规定了法院、检察院还有公安机关，还有就是律师协会啊等等各个机关、各个单位、群团组织在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当中的职责和任务。 那么这部法律援助法哈，它正式实施了之后，因为是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嘛，那么也就是在1月1号正式实施之前，那现在的现有的这些条例还是继续执行下去，对吧？ 对的。 那么在明年1月1号法律援助法正式实施之后，那么现有的这些条例部门规章也好啊，地方性法规也好，那是要就废止了呢，还是说需要通过适应法律援助法的方式来进行修改呢？ 据我所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北京市的法律援助中心，我们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业务部门，所以呢，对于这种就是政策的这个制定这一块的工作呢，我应该是没有掌握太多的这个信息，但是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根据市局市司法局的这个他们给我们的这个业务培训过程当中所提出来的，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市也会根据法律援助法制定相应的这个细则呀，这些规范性的文件来落实这部法律。 对，一般情况之下，各个地方都会根据各个地方具体的情况来制定适应本地方经济发展状况、适应本地方的这样的生活居民的生活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来适应这种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因为法律援助法它是覆盖全国的，那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啊，城市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是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那既然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那是不是我也要准备一些材料啊，是吧？那如果说我有这个相关的需求，需要寻求法律援助的帮助，那我到底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然后代理如果是就是本人因故不能到现场申请的话，可以委托他人来代理申请。代理申请人呢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和代理人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这个案件材料。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咱们法律援助法这一块呢，明确了就是经济困难证明这一块的这个 这个提交的这个职责，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定呢，就是由申请人提交自己本人的经济困难证明。但是在法律援助法实施以后呢，这个法律明确规定，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也就是说，把核查申请人的经济的状况这样的一个工作任务，移交给了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个机构来审核、来核查。 哦，是这样的哈。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法律援助法这回通过主要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好的。我想主要的意义从我个人来讲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对于法治建设来说呢，法律援助法是新形势下适应群众对于公共法律服务的新需求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对法律援助制度实施以来就是各个地方的好的经验呀、做法的一个总结，也是法治建设的法治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法援法对法律援助的组织机构啊、经费保障啊、服务范围啊、工作流程啊等法律援助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一个规定，这项制度的基石我觉得是更加坚实了，制度的框架也更加牢固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 简单说一下 啊。好的。法律援助法实施以后呢，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弱势群体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能够进一步享受到了法治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红利。第三个，作为这个法律援助的工作者，我觉得我们任重而道远，深感责任重大。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科的科长陈百山陈科长，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法律援助法的相关的一些亮点和一些具体的问题。谢谢陈科长。 好，谢谢大家。 好，陈科长，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警法在线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当中的官方账号里面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节目的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